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所以呢，這個就叫約束性把減排目標。但當然科學家從完全科學角度嚟睇呢，都覺得係唔足夠嘅。 嗯， 因為個形勢咁嚴峻呢，你嗰個減排目標太溫和啦。但係喺當時好多人就去爭辯呢，就話你一開頭唔能夠太過勁嘅，太勁呢啲冇國家肯簽嘅咁樣啦，咁就已經係採用咗呢個咁溫和嘅相對嘅減排嘅目標啊方案啦。 即係話97年啊 ,15 年就減 5%。 唔淨止啊，因為佢仲會增加㗎嘛，都話按常理會增加㗎嘛，增加到幾多唔知㗎，因為嗰個係未發生㗎嘛。但我唔理你增加到幾多，你唔準增加，仲要拉返去1990年㗎嘛。佢係97年簽㗎嘛，嚇嗱呢啲國際協議嗰啲條款係好複雜㗎，即係有時一時間好難掌握。咁但係好啦，總之佢個條款係咁。但係嗱，我講啲真實嘅數據嚇，我都話最緊要 check the data，do the math。我睇翻啲數據，原來佢1997年大家簽呢個條約咧。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水平咧係360個 ppm， 我喺度講過啦，大家應該知道咩叫 ppm 啦，就 parts per million 啊嘛，係360。我哋知道第一次人類量度1958年咧就315，嗱去到1997年我哋香港回歸咧就已經升到360啦。好啦，然後跟住2000年咧就升到370，然後再過十年2010年咧就385，然後咧今年咧其實已經係去到400，所以即係話。嗰、那個京都預定書咪全部齋噏囉，係咪即係你本來應該係拉返去減返去，因為1997已經360啦嘛，咁90就只會更低嘅啫，咁所以你其實應該由即係返到去1990年嘅水平再低少少嘛，但係完全係冇發生到，係仍然不斷咁增加。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呢，京都預定書呢即係按照個客觀標準呢係完全失敗嘅。咁、但係雖然大家口頭上都係即係同意，咁後嚟05年之後呢，自從俄羅斯簽咗呢，就好多國家都簽啦，咁而家基本上所有國家都簽曬，其中一個最衰嘅呢就係澳洲，因為澳洲有一段時期呢就有一個好右嘅總理就霍華德、因為霍華德呢當時仲搞出一個 Pauline Hanson 嗰、個叫、一國黨 One Nation Party 係極右派嚟嘅，咁但係好彩後嚟霍華德都我哋捱咗佢差唔多八年最少啦，咁轉啦，咁嗰陣時咪有陸克文嘅、Kevin Rudd 咁樣，咁佢係即係工黨嗰啲，咁所以就稍微好啲。但係霍華德再任呢，因為佢受到呢個部署仔嘅影響呢，佢就係跟美狗，完全就係一個走狗咁樣呢，美國唔簽我又唔簽，咁所以後嚟呢好多國家陸續都簽，最後簽嘅呢就係包括英國加拿大嗰啲都簽咗啦，即係英國都簽咗，但係呢就得兩個國家唔簽、就係澳洲同美國， 就係澳洲同美國、 即係當然有啲好細嘅國家根本佢冇入到京都議定書嗰啲，我哋唔理佢啦。以大國嚟講呢，就係、一路到陸克文上台啊 ，Kevin Rudd 即係一口粗流利普通話嗰個總理呢，記唔記得有個澳洲總理咪識講普通話嘅？陸克文上台之前呢，就係、全世界係得呢兩個國家。好啦，但係陸克文上台之後呢，陸克文就即刻簽。但係到今時今日呢，世界上係唯一一個國家冇簽嘅、就係美國， 就係、美國。 所以而家美國都唔係京都議定書嘅替約國嚟嘅、我唔知而家通識科教呢個咩全球暖化會唔會講呢咁嘅嘢，我相信係唔會講嘅、即係呢啲咁重要嘅嘢佢又唔講，只係講背後嘅原理，溫室效應係人都識啦、但係美國其實個責任最大、但係佢係到而家都冇簽到，不過喺度吹水，吹到當然奧巴馬上台啦，咁當然講得漂亮好多啦，咁我相信奧巴馬係真心嘅、即係奧巴馬佢競選嘅時期都已經講啦，其中一個就一定要搞呢個能源嘅問題啊、暖化問題啊咁啊，咁、但係佢而家第二任都就嚟完啦、但係其實呢做到個嘢好有限，咁、所以好多人都睇啦，就係話而家仲唔夠一個月就喺巴黎啦、就咁樣啦，咁、但係當然呢，其實頭先我講到嗰個碳交易機制呢，其實喺呢個京都議定書入面呢就係、有呢一個咁樣嘅機制啦，佢係有一個叫 Joint Implementation 共同執行機制呢，其實俾嗰啲 先進國家自己可以買賣嘅、嗯，即係交換，即係話你有本事可以減多啲嘅，咁、嗯、樣咧我就會喺你嗰度就買一啲排放權，因為我可能一時間咧我個技術未能夠更新我嘅機器啊，諸如此類啊，我於是咧我就唔能夠減咁多咧，我就喺你嗰度買就計咗我嗰度、嗯，就當我減咗喎，我用錢買你嗰啲咁樣諸如此類，咁、嗯、呢個叫 JI。但另外一個機制呢叫 CDM， 就叫清潔發展機制，叫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。CDM 呢就是富裕國家同埋發展中國家嘅買賣嚟嘅、嗯。其實就倒返轉頭，今次呢富裕國家佢話我而家呢就冇人快一時間搞咁多。喂，你發展中國家不如你係用另一個方法發展、 嗯、 或者唔好發展得咁快。我同你買排放權。嚇、啊，好複雜嘅呢樣嘢，其實好多書寫過㗎啦。即係如果大家想睇咧，你首先上維基先啦，你維基有曬啲資料啦嚇。咁、啊、但係書都寫過幾十本啊。你講 JI 嘅成效啊 ，CDM 嘅成效啊。咁另外一個就叫做 REDD，REDD 咧其實複雜啦。呢、這個就係講嗰、那個即係唔好伐林嗰樣嘢。係，即係因為你而家伐林咧係一個雙重嘅損害嚟嘅、 嗯， 因為嗰個林木佢本身就已經係儲存咗好多碳喺度。啊、其實佢越生得多林木呢，其實佢就喺個大氣層吸得越多二氧化碳，佢就固定咗喺度。當然佢最後都會死腐爛又會釋放嘅、嗯。但係始終佢喺生嘅時間，你知啲樹有啲成百歲㗎嘛，佢、 嗯、 就能夠做到呢個就係吸二氧化碳、儲存二氧化碳嘅一個作用。 嗯、 但係如果你斬咗佢呢，講真，你通常你一斬呢，又是你係好似而家最近印尼嗰啲即係離散譜啦、 啊， 你係燒㗎嘛，陰、 嗯、 功，你一燒。嗰啲二氧化碳咪出曬嚟囉，咁呢個第一點囉，咁你無端端加多咗好多二氧化碳。第二就係話佢冇咗一個吸二氧化碳嗰、 嗯 啊那個功能啦，已經喪失曬啦。所以而家好多人最擔心呢，就係當你氣候變遷啦，到最後會令到世界上有啲嘅熱帶雨林，包括巴西嘅亞馬遜呢個森林呢，如果佢係出現大批嘅死亡呢，其實有一個大災難。 嗯、 我哋都知道巴西被人稱為地球之肺啊 ，the lung of the earth 啊，即係嗰個亞馬遜森林好勁啊嘛，咁所以呢個 REDD 咧，我費事講個全名啊，英文嚇、啊，其實就係主要針對呢樣嘢嘅。好啦，頭先我講一個原則四大支柱，呢度講四大支柱，因為巴黎嘅氣候峰會咧都係跟住呢啲原則走嘅。四大支柱就係四個係咩咧？一就係叫做 mitigation 咧，其實呢個英文字我哋都比較少用嘅，其實 mitigate 咧就係解，即係我哋去減低佢、舒緩佢咁解。咁呢度呢其實一般呢就叫做減緩，但係其實更加直接呢就係減排、 嗯、 其實 mitigation 就係減排， 但 係你唔減排係解決唔到問題嘅。第二個呢叫做 adaptation、 嗯、 就係叫做有嘅適應啦，咁、 嗯、 有時呢我哋就係叫做應對，點樣應對點解、 嗯、 就係話呢科學家話俾我哋聽，其實而家大氣層入面多咗嗰啲二氧化碳呢，佢所導致嘅氣候變化呢、 嗯、 其實係會接踵而來嘅，即係根本就我哋避都避唔到嘅，已經啊！就算我哋今日開始停止排放任何二氧化碳， 嗯、 其實好多嘅氣候變遷都會出現㗎啦。啲雪係會繼續融嘅嚇、啊，因為佢有一個叫 time lag 嘅作用啊，時滯效應啊嘛嚇，要吸咗啲熱，要慢慢嚟去作用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海平面會繼續上升啊，啲風暴會越嚟越猛烈啊，冰雪又會融化，河流可能會枯乾啊，諸如此類。咁有蟲害亦都好緊要，可能要啲農作物又要改變啊。所以咧，我哋要又加高嗰個咁樣嘅堤壩啊，即係點好多呢啲嘢咧，其實我哋要做嘅，嗰啲叫做應對 adaptation。咁唔使講呢樣咧，係有大量金錢啊，嚇，又要科技。第三咧就係、叫 technology。就叫科技，其實正正就頭先講嗰樣嘢個原則啦，就話喂，你叫啲第三世界國家，其實你個禍係你哋啲富裕國家嘢出嚟嘅、 嗯， 但你而家叫我哋應對，我哋去邊度有咁嘅科技嚟去應對啫？我哋都唔懂、啊、你話要發展可再生能源、太陽能、風能啊、地熱啊乜乜乜，我哋都冇咁嘅科技。所以咧，西方國家咧其實係有咁樣嘅責任、咁嘅義務咧，就係、進行呢啲科技轉移。所以 technology 其實就係 technology transfer 係技術轉移、 嗯。 而第四咧就係funding。funding 咧就係、資金援助啦，啊咁資金援助正正又係頭先嗰個問題咯，就係、你就算俾咗技術我都冇乜資金嚇、啊，要起咁多嘅堤壩或者係即係做咁多嘅風車啊咁樣，我邊咁多錢啫、 嗯？ 好啦，咁所以西方國家又係有咁嘅義務咧，其實係提供呢一個金錢上嘅資金上嘅援助，咁就係四大支柱。咁、 嗯、 但係當然咧，特別係第四樣咧，就即係俾西方嘅右派分子咧，就乘機嚟去話啦。全球暖化一來就是科學家的陰謀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想掠水多些研究經費，就製造這個這樣的即是所謂危機出來，等呢就我們這些納稅人就給多些錢他做研究， 啊、就升職得快啲，諸如此類。咁呢個第一大陰謀。但更大嘅陰謀呢，就係、是、原來呢個京都議定書入面第四大支柱就分定。咁即係話係你啲窮國呢，就攤大手板呢，就乘機就掠我哋水、嗯、就要我科錢俾佢。咁、啊、所以呢個係一個陰謀嚟嘅咁啦。但係慘在嗱，呢個當然已經係真係好可悲好卑鄙啦、嗯。但係呢第三世界國家呢亦都有啲人係好偏激喎。你一偏激佢話你而家成日話呢尤其咁嘅 CDM 咩都好啦，總之你哋就已經發展咗啦，當時你就大超特超唔理咁多，當然你可以話不知者不罪，咁、嗯、但係都資助咗幾十年啦，自八一年都知啦，係咪以前就不知者不罪啦，但係問題你係咁燒係咁燒，就搞到而家大氣層多咗咁多二氧化碳惹出個咁嘅大禍出嚟。但係你而家就猛喺度批評話，嘩我哋而家不斷發展，特別係中國啦、啊、你又批評佢呀，嘩你呀排放幾緊要啊，印度啊排放幾緊要啊，巴西啊咁樣樣。佢話所以全球暖化呢根本又係一個騙局，就係、是、你哋啲西方富裕國家就編造出嚟呢係打壓我哋啲發展中國家嘅。咁、嗯、於是呢大家呢就互相指責。咁、嗯、你話幾陰公呀、啊、都話係騙局喎，但係科學家話俾我哋聽就唔係啦，係咪咁所以呢就根據呢個咁樣呢，其實就中間07年嗰陣時候，因為諾貝爾和平獎返咗呢，我哋好有寄望嘅、 嗯。 但係08年6月喺印尼嘅巴黎開咗一個氣候會議，好多國家都有去。咁美國其實唔係第二個國嘛、嗯、但佢都派代表去，即係好抵死嘅，叫 observer 就係美國。好啦，派咗 observer 去、嗯、但係都好正面嘅嗰、那個會。咁就所以成立咗叫做巴黎嘅 roadmap 啦，就路線圖啦、哦、即係話嗱我哋要咁樣去到啦。咁當其時呢就好寄望呢個2009年嘅哥本哈根會議。因為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嘅一個好大嘅任務呢，就係為2012年京都議定書完結嘅時期點樣嚟去一個替續嘅協議，而呢個好多人都寄望呢個替續協議呢其實嘅力度呢 係要更加大， 係啦冇錯，係要更加大嘅，因為以前嗰個唔太溫和、 嗯、 我哋都睇到根本不斷升嘅二氧化碳，咁所以呢個個好有寄望。咁實際上喺呢個巴黎之後呢，其實就09年就開哥本哈根會議啦，但係好不幸啊，就係、是、佢6月開完巴黎會議呢，9月就出現一個大事啦。 係啦。 就係咩 係咩事？ 金融海嘯啊，係08金融海嘯啊，係、嗯、咪、嗯、全世界嘩都已經係人心惶惶，成、啊、個經濟呢出現大衰退，國際嘅大衰退。咁於是個個呢就叫做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，邊個仲得閒去搞咩全球暖化啊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去到08年年尾呢，啲人已經開始好憂慮。果然去到09年呢，哥本哈根呢就係、是、徹底嘅失敗。咁但係呢原來講下呢個時間又到啦。咁究竟哥本哈根點樣失敗啊，同埋巴黎有咩寄望呢，我哋要留返下個禮拜。 好。 好嘛、 okay. 好到此為止。 Okay, 好再見。 Bye bye.